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星期五了，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想一想，目前我们都去过哪些地方？哇，掐指一算，两个指头都算不过来。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汉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烟台、威海、郑州、再从汉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我还在你的身旁，你还在我的身旁。 好妹妹的，我们去过好多地方，这其中提到的一些城市名，有没有你家乡的地方嘞？好，无论你去过多少地方，带上音乐去旅行，总会去到你没有去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的叫做卡梅尔，这个地方你是否了解呢？来自于美国加州蒙特雷半岛的海边精致小城卡梅尔。早在100年前呢，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卡梅尔已经是名闻遐迩了啊。所以呢，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即便到今天，它居民的60%竟然都是专业的艺术家。比如说《廊桥遗梦》的主演兼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经在这里呢担任过市长。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所到之处好像处处都充满着文艺气息，比如说有一些插画，比如说有一些涂鸦。 甚至有人说来到这里逛街，路边的景致都觉得仿佛在油画当中一样。11:05，此刻呢我们来到了卡梅尔。如果你没有开车，可以是一个人漫步在街头，拿上一杯拿铁，享受上午的惬意时光。虽然是快节奏，但是心理节奏是慢的。 穿过谁呼吸，我的发烧一瞬间，抓我的空气在蔓延。午后的阳光还那么的浓烈，好想喝一杯拿铁。我的寂寞只剩一点点，足以抵挡一个情人节。如果爱情就在这一秒月初见，我想我也无所谓。 一个人喝着拿铁，来自于袁泉2007年的作品了。真的听着这首作品的时候，很想此刻有一杯拿铁，一边喝着一边听。在这首作品当中呢，袁泉也是自在洒脱的演绎中版的快舞曲节奏，复古的 disco 呢，仿佛是在午后的时候阳光下，一个人享受自由带来的那种快乐。电子加上 house 的快歌的曲风呢，也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的。喝完拿铁，让我们继续在卡梅尔好好的转一转，溜达溜达。多年来呢，你会发现卡梅尔的居民数一直是很少的，只有4000多的居民，但是卡梅尔的风采却是非常的美的。它优美的自然环境和雅致的艺术氛围呢，是加州著名的17里海岸公路上一块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度假磁石。如果你是喜欢带着狗狗出门的朋友，来到卡梅尔简直像天堂一样的美好啊。卡梅尔对狗狗的友好呢，简直是让人感动。大多数的宾馆都允许狗狗入住，许多经营场所呢，还会专门为跟随主人逛店的狗狗准备一些小零食。这个时候我们不在路上了，也不在大街上，来到沙滩上。 在沙滩当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奔跑的人、晒太阳的人、放松的人，但是你定睛一看，来到卡梅尔，哇，有奔跑的狗狗、晒太阳的狗狗、放松的狗狗，那一刻的自由感，那一刻的欢愉感，即便没有到现场，光是听到，光是想到这个画面，应该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莫西子诗带来了全新的专辑，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全新当专辑当中的一首《我们都是》。这首作品当中几乎没有明确的歌词，就是这样的哼唱，但是非常的打动人心。 如果你习惯了听歌一定要有演唱，一定要有歌词部分的演唱的话，那么你在听这一首《我们都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通篇呢只有你听不懂的演唱。但是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非常的好听，该自由的部分非常的自由，该灵动的部分呢也非常的灵动，张力十足，同时呢又不乏律动感。我们都是来自于莫西子诗在今年六月份，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月光白得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儿时的那个比较纯粹的家乡的地方，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对于音乐的热情，对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好像已经渐渐麻木的那个人，他自己原本的认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的一首，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逛一逛卡梅尔小镇。小城呢有一条精致而又非常耐看的主街，叫做海洋大道。道路起点处的路中呢会有一个设计别致的拱门，这个拱门是标志性的建筑，很多人会来到拱门当中拍照，也有很多人如果心情不好来到拱门当中，从前到后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希望是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之后抬头看一看蓝天，虽然还是不开心，但是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经典的作品，阿妹，蓝天。 无心无水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受高空槽影响，未来三天本是多雷雨天气，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国家大剧院舞蹈品牌项目之一《中国舞蹈12天》即将于7月14号到8月1号登台亮相。一对一导师推荐制是这个项目的一大特色。不过，在运行了7年之后，今年的导师不再只担任推荐角色，而是要像带研究生一样辅导出一个青年舞者的作品。届时呈现在舞台上将是青年舞者的毕业作。眼下6部作品已经进入了毕业前的最后冲刺阶段。7月14号到15号，率先亮相的是杨海龙的作品《规划西游》。这部作品取材《西游记》，以全男班的班底演绎三打白骨精一者。18号到19号，巩中辉作品《凉亭》取自昆曲《牡丹亭》中凉亭的意象，暗喻爱情中的悲欢离合，将用现代舞的形式探讨爱情的多种心态。而郑杰的作品《寂静之上》将于21号到22号上演。这部剧以独处、人非孤岛和三人承重三种状态展示人类境遇的复杂性。在都市视角下关注特殊老年群体的作品《念想》将于25号到26号浓情呈现，以一节红毛线蔓延开一场光阴的故事。28号到29号，香港芭蕾舞团的编导胡颂威通过《无人之境》探讨到底是人在工作还是工作异化了人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原创舞蹈《天路》中出演男主角的王川斌将第一次以编者身份亮相大剧院，他的《遥遥南水》将于7月31号到8月1号压轴亮相。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怀。周五的心情怎么说呢？应该是快乐的不得了，自在的不得了，期盼的不得了。 OK， 很久没有听到的经典老歌，来自于 Kelly 陈慧琳，咳咳，不得了。 Do it. you in a trance。 2000年的凯莉陈慧琳的经典作品不得了，曾经是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如今听起来呢依然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张力，舞曲十足。不得了这样的三个字好像在旅途当中也是经常会发出的惊叹，比如说风景太美，美到不得了，吃的美食太好吃，也真的是意犹未尽，总觉得哇不得了的味道。11:38，欢迎继续回到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卡梅尔这个小镇。前面说到，卡梅尔小城呢有一条精致而耐看的主街海洋大道，道路的起点处的路中央呢有一个设计别致的拱门，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再往街边两侧看一看啊，街边古朴的报亭当中呢贴心的摆放着小镇的宣传资料。放眼望去你会发现道路两侧的店铺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画廊、古董店、工艺品店，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别具匠心的，散发着非常深沉的艺术气息。而就连居民楼呢也是栋栋精致的，但是居民楼到底有多漂亮，稍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居民楼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了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小店，可以去看一看游览一下，有任何好奇的可以问一下店家，你们之间的交流会让你懂得很多事情。一首懂得来自李健。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请你不要拒绝，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春夏秋冬太多，世间冷暖无非自然。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停留？你常感叹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新作《懂得》。懂得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情境。 OK， 懂得之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今天独特的好时光。接下来 Good Times 来自于王诗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总是飞得太快，想掉进回忆的海洋。

下电影这一幕，发呆向谁绝望了下个路。 欢快的曲风，清新甜美的调调，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一边喝着非常冰镇的冷饮，一边来听着这首张天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呢，张天带来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天》。这张专辑当中呢，包含了 Pop、R&B、摇滚、爵士、Funk、Motown、灵魂、Blues 等等的风格的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365天》。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卡梅尔小城。前面说到卡梅尔小城的居民楼呢，也都是栋栋精致的，有的呢就像童话世界当中才会有的房舍一样，尖尖的屋顶，弧形的门洞，包括门口都是鲜花盛开的样子。而有的地方呢是粉墙黛瓦，曲径通幽，大门呢扮演在绿树身后，充满着东方的情怀。来这里走走停停，有时间的话骑个小自行车，小巷当中随意的穿梭，寻找一些关于爱的秘密。 All to see without my eye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kiss me, boundless by the time I cried, I built your walls aroundWhite noise, what an awful sound. Fumbling by Rogue River, feel my feet above the ground. Hand of God, deliver me. Oh, no, woe is me.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touched me. 听着这首 Mystery of Love 的时候，仿佛我们来到了海洋大道的尽头。这里呢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卡梅尔海滩，大海开阔而宁静，美的就像宝石一样，可以说摄人心魄。而壮观的海岸线，白色的沙滩，远处的群山以及美丽的草坡，还有那种最特别的海滩的古柏的结合，让很多看过了棕榈海滩的人都会刷新对于海滩美景的新的认知。好吧，来到海滩想跳舞的朋友，想玩沙滩排球的朋友，尽情的在这首作品当中挥舞起来。 列车在颠簸，那引擎轰鸣，疲倦却别有种轻盈，仿佛那平日形影不离的蓝影，奔跑却有了道理。霓虹在闪烁，我目不识丁，陌生却别有种暖意，仿佛这花火世界与我的疏离，只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中午11:55，真的在海边可以冲浪的话，哇，太美好了。虽然不在海边，只能想象一下了。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这首好听的作品是来自于上海复兴文案的《Reckless Fate》。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的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栏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快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